所爱持有绿卡未满十八周岁的子女，在当地上学六年可直接入籍成为欧盟公民，可自由通行欧盟各个国家，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。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，百分百获批。一人投资，三代永居。26个申根国家呢，可以自由出入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也许下一分钟啊，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张韶涵的《梦里花》。 就算失去所有。身上守护神秘时光，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着是方向，穿越过风沙，划破了手掌，坚定着希望去闯。 分手后

情沉睡了多久，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。我从远方赶来，恰巧你们也在，执迷留恋人间，我为他而狂野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。我为你来看，我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，永不能再回来。我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啊，今后一般短暂，像夏花一样绚烂。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昨天呀，朋友圈都被这个小朋友画廊刷屏了。北京报的消息，朋友圈小朋友画廊引质疑，腾讯公益回应删款使用情况将公示。昨天的微信朋友圈被腾讯公益创意项目小朋友画廊活动刷屏，用户只需要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公众号支付1元钱，捐赠1块钱就可以买一幅自闭症智力障碍人群的画作。短短几小时，共有580万网友参加捐款，捐得资金1500万。腾讯对此表态称，对此不进行分成，善款将用于帮助特殊人群融入社会。哇哦，这昨天你有支付这1元钱吗？我这个朋友圈啊，真的是被刷屏了，我也是投入到了其中，也是买了一幅画，花了1块钱。好啦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。 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，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。我爱上了雨，爱上你，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，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，孤独地流着眼泪，回忆太累。爱多美丽，

爱剩我自己，说什么痴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我是彤彤，刚才我看到了一篇文章，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性哈，来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。说呀，每天睡六个小时喝八个小时的区别有多大？工作忙，应酬多，通宵玩乐，不知不觉间呢，我们的睡眠就欠下了很多的债。很多人抱着侥幸的心理啊，认为少睡几个小时没啥大事儿。然而呢，睡眠债是会积累的，如果置之不理，身体会不堪重负的。英国萨里大学研究发现，每晚睡眠时间不足六个小时，持续一周的话，人体内就会有711种基因的功能发生改变，其中涉及到新陈代谢、炎症、免疫力和抗压等功能。有的人认为啊，既然睡眠会欠债，就一定可以储存，因此经常在熬夜前大睡一整天，或者熬夜后呢又大睡一整天。其实这样的做法呢，会打乱生理节奏，反而会让人无精打采。在这里呢，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，一定要注意睡眠休息，千万不要经常熬夜。好啦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哈， 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或者说呢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，都可以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。 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，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 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蝶自由穿行在清涧，看那晚霞盛开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，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涧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

寻找过一圈又一圈，等待过一年又一年，发现原来一瞬间那么短，近在太守边眨眼间。 爱是有心人的特权， 原来我和你相见。